这首歌叫做一口一口收录在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这张专辑当中。很难想象这首歌会和如果没有你这样的典型的莫文蔚式的抒情情歌收录在同一张专辑当中，所以我们会说莫文蔚永远会给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体验。流行歌坛也因为有了莫文蔚而不会觉得太过于无聊和单调。接下来大派朱大哥继续要跟你听到这一位呢，同样也算是歌坛的异类，他是陈小春。 一杯热火烫，呛得眼泪流，圣诞紧握住，好汉不回头。 你若要走，我不会留，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无奈寂寞是独有酒。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 去做一个让我卸妆的帽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只会永远恨你。 离别人身上又何来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会活得很好，没关系。 酒，借什么酒？喝一杯，请你走路不必回头。午夜过后，酒吧门口，我走了一面，太阳飞来很火。Yeah, 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 Yeah,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个让我卸妆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只会永远恨你。 你与别人身上又何来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是你不平衡，最衰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年肉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穿着迷人， 春春春 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哦，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个让我卸妆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你与别人之间又何来去，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个让我卸妆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心里只会 只想又何来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心术那不供出来，不下狼也在心爱你的不了解，家里丢灵奶， 一杯热锅头，呛得眼泪流，圣诞紧握住，好汉不回头， 这杯海涛啊， 醉到眼泪流，圣诞紧握住，好汉。 大派朱大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听到一首在范晓萱的作品当中也很少被提及的歌，这是《失控的胖子》。

失眠，在一起流泪。